时光围绕着你 baby， 我撤退， 我撤退， 追求未来的自由， free your mind and let it go。 Hear the crowd go。

时候，心已经自醉，再也没有心碎恐惧，看着吉他再不空虚，只看冬有阳光明媚，只向眼重重梦泪，青春从没有风起，你与我共创心点滴，斗志永不曾消逝，步履不停的追随，梦想的光芒照亮自己，像有线过滤，梦想仍在了记忆，浮动心脉在心底，梦想的光芒指引自己，岁月里共对，斗志永不曾消逝，步履不停的追随，梦想的光芒照亮自己，像有星过滤，梦想仍在了记忆，浮动心脉在心底，梦想的光芒指引自己，岁月里共对。 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华丽的地方，在

脚步脚往家的方向，一路走过那些时光，改变了我模样。曾经那不懂事的我，无数次的迷茫，尽管如此我仍看出你目光里的希望。为了那遥远的梦想，离开了你的身旁，尽管泪已在你眼眶，仍放手让我去闯。曾经那些说不出的话，如今就用微笑表达吧，就请允许我谢谢你们啊，我深爱的人。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，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。我深爱的人，你们现在好吗？那些早已烫进照片泛黄的日子啊，任凭我去如何挽留，时光不会停下。时常会想起小时候那些妄想浮夸，你用心良苦的责骂，我都还记得啊。嘴角挂不完的胡渣，心里忘不掉的家，如今没人比我更懂离开时你的牵挂。曾经那些说不出的话，如今就用微笑表达吧，就请允许我谢谢你们啊，我深爱的人。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，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，现在的我是你希望的样子吗？ 许我谢谢你们那我深爱的人，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，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。我深爱的人，你们现在好吗？曾经那些说不出的话，如今就用微笑表达吧，就请允许我谢谢你们那我深爱的人，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，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。现在的我是你希望的样子吗？现在的我是你希望的样子吗？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八四个九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五六八八四个九。

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你越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你越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。